但无法放弃坚贵。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， 需要分裂而变成真实的我拒绝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做掉我为女性刻苦翻脸不合的飞。需要分裂而变成真实的我拒绝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我可以离开，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无法放弃尖锐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放肆心扉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作乐，享受苦味。 细胞分裂，变成真实的我情绪。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我为女性刻苦翻脸不合的黑，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情绪。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情绪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除掉我为女性刻苦翻脸不合的黑。细胞分裂变成真实的我情绪。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。 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的那扇窗口。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。过得太快，来不及。 生活的不费力气。

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飞流远我真实不见，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插入海平线。 在天空里的精灵，说一声来自从你，用一道绿光，星

说别待在边坐了，就说最招牌的午餐，下一站还有什么来挑战我乐观，一路转多几个弯才够我好好展览，让我最骄傲的乐观， 这份情换成空，